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送上几首作品，来自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同埋之前一首来自彭羚的《小玩意》。而家听紧呢一首，应该认得佢嘅声音啦。 觉得累了。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6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在64个指明地方当中，有13座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公告，全部位于西营盘。31座大厦、12个工作场所、7间学校或学校部分范围，以及位于中环砵甸乍街的 One Personal Training 健身中心，就因为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被纳入公告，大部分位于港岛。政府将会增设10个流动采样站，另外有6个流动采样站将会分别延长服务日期。本港昨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5宗同西营盘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有关，群组累计99人确诊。另外有一宗确诊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的患者曾经到其他健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宗确诊个案的患者在中环 One PT 健身中心工作，同时去过 Ursus Fitness。同日亦有一名在中环永富大厦办公的确诊者曾经到访 Pure Fitness Yoga， 暂时列为源头不明个案。一名初步确诊的49岁女子住在荃湾愉景新城二座，曾经到访佐敦的 My Fitness Yoga。 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地第四波疫情一直未完结，现时担心有大反弹。意大利政府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全国接种计划，目标是在今年9月前为最少80%人口完成接种。截至星期六，意大利已经为民众接种650多万剂疫苗，接近195万人完成接种两剂，占人口总数大约3.26%。按照计划，意大利今年秋季前将会收到1亿3600万剂疫苗。政府将会动员全科医生和牙医在内的各类医务人员，并增加接种地点，将全国每日接种数量由目前的170,000剂提升至500,000剂。阿斯利康药厂宣布，由于生产问题和出口限制，计划供应给欧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数量将会受到影响。路透社引述内部文件显示，阿斯利康最新目标是在3月底向欧盟提供3,000万剂疫苗，但是要视乎荷兰一间疫苗工厂是否获准投入生产。根据与欧盟签署的协议，阿斯利康原本应该供应9,000万剂，药厂上个月已经大幅减少至4,000万剂。另外，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等6个国家去信欧盟，要求解决成员国之间疫苗分配的巨大差异，担心一些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获得群体免疫，但是一些国家远远落后。欧盟回应说，是根据成员国人口比例分配疫苗，并会考虑流行病学数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文念中用了四年时间记录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拍摄生涯，他眼中的许鞍华又是怎样的呢？ 一直都很欣赏他导演拍戏的态度，他就是其中我认识香港最勤力的导演之一、我未见过有导演是每一场戏都画晒分镜图的，即是他每一部戏的搭分镜纸可以出本书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我哋嘅嘉宾咧有嚟自印尼雅加达嘅 Jennifer。咁佢除咗咧喺科技公司工作紧之外咧，同时间亦都系一位 bar 嘅导师。其实系啲咩嚟嘅咧？你又点解会想做 bar 嘅导师嘅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Jennifer. Jadi bar itu adalah tipe olahraga yang mengkombinasikan gerakan dari yoga, pilates.Ballet dan strength training. Jadi bar itu fokusnya adalah melakukan gerakan kecil dengan repetisi yang banyak. Jadi saya itu mengambil sertifikasi untuk menjadi bar instructor dari salah satu bar studio di Hong Kong. Prosesnya itu lumayan intens karena kita harus mempelajari anatomi tubuh supaya kita bisa melakukan gerakan-gerakan bar dengan form yang tepat dan juga untuk prevent injuries bar ke tubuh saya sendiri. Saya merasa lebih kuat dan saya pun merasa stres saya berkurang dan massa otot badan saya pun bertambah. Jadi saya pikir akan lebih baik lagi jika saya bisa mengajarkan movements bar tersebut ke orang yang lebih banyak lagi agar mereka juga bisa merasakan manfaatnya. 佢话系一种结合瑜伽、普拉提同埋芭蕾舞嘅课程嚟嘅。咁咧，因为佢觉得学咗之后啦，身体好咗，肌肉咧又多咗，压力又少咗，所以咧都好想可以分享俾其他人。他说修读这个教练课程的时候他们都很认真的，要学埋身体的解剖结构，务求可以正确地去做到 bar 的动作和掌握到他们的节奏。我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不如都分享一下疫情底下你是如何保持健康的呢？有没有一些贴士呢？ Jadi agar kita bisa tetap sehat, apalagi sekarang ini lagi pandemi ya, kita kebanyakan stay di rumah, jadi semuanya itu berawal dari makanan. Kalau bisa memang lebih sering makan masakan rumah dan masak-masakan, kalau kita masak-masakan kita sendiri di rumah, kalau bisa kurangi itu minyak, garam, dan gula. Kalau orang Indonesia itu kebiasaan kebanyakan kita suka menggunakan garam dan gula yang terlalu banyak. Jadi kalau misalnya kita bisa kurangi itu akan lebih baik. Saya sendiri pun juga suka masak ya semenjak pandemi ini, dan sering juga tuh sharing-sharing resep dan cara memasak saya, cara memasak yang sehat di Instagram saya sendiri, di Jenny in the Blog. Lalu selain itu juga saya olahraga minimal 3 kali seminggu, dan kalau olahraga itu 50 menit minimal. Jadi banyak itu video-video dari YouTube untuk apartment friendly workout. 佢话一切都系由饮食开始，喺屋企煮嘢食嘅时候啦，佢都会尝试减少用油、盐、糖。其实佢话喺印尼嗰边咧，好多人都好中意用好多盐同埋糖。如果可以減少用呢就最好啦。另外佢話每個星期呢最少做三次運動，每次最少50分鐘。疫情底下都明白大家未必想成日出街。佢話其實呢網上面嘅影片平台啦亦都有好多教大家可以如何在家做運動嘅影片嘅。係㗎，今年呢我都培養咗呢一個在家做運動嘅習慣。Jennifer， 我知你呢亦都得閒嘅時候啦又睇下啲香港嘅電影啊，同埋聽下香港嘅廣東歌㗎喎。最近睇咩電影，聽緊咩歌呢？ Yeah, 即係我 pernah nonton film Hong Kong yang terakhir saya nonton judulnya adalah Still Human yang dibintangi oleh Anthony Wong dan Crystal Fosunji. saya suka sekali film itu karena tidak banyak film yang menceritakan hubungan harmonis antara majikan dan PMI di Hong Kong. Kalau lagu, dulu saya suka dengerin lagunya dari Dear Jane. Saya tahu Dear Jane karena waktu itu mereka datang ke universitas saya. Dan baru-baru ini saya lagi dengerin lagunya Aga yang judulnya Superman. Yang saya lihat itu lagu-lagu kantor pop di Hong Kong lumayan mirip dengan lagu-lagu pop di Indonesia. Karena liriknya itu romantis, lalu juga musiknya itu juga slow music kayak ballad gitu. 佢话最近睇嘅一套香港电影咧就系《沦落人》，由黄秋生同埋基素孔尚志主演嘅。佢好中意呢套戏啊，因为咧觉得个题材好特别，讲述咧香港雇主同埋女佣之间嘅和谐关系。而过去啦，佢好中意听 Dear Jane， 而最近咧佢就听紧 Aga 嘅 Superman。佢话香港嘅广东话流行歌同埋印尼嘅流行歌都几似，因为咧歌词都系一样咁浪漫，同埋啲音乐咧慢歌嘅话令佢谂起芭蕾舞啊！哇，第一次听到呢一种嘅比喻，觉得几新鲜啊！有机会咧，我都要将广东歌同埋印尼歌曲咧可以比较下，睇下感唔感受到先。今集多谢晒 Jennifer 嘅分享 ，Thank you。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第一通电话咧拨入嚟嘅有黄女士，早晨，黄女士。 早晨，早晨，你好、啊、 早晨，你好，点啊？几好啊！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噶。 哎呀，我要多谢你、啊，将你第一次宝贵嘅经验 吓、啊，我第一次打嚟，但系我就听咗好多年啦。 哦，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因为有时都听到啲听众咧话好难打入嚟噶，咁我又唔敢尝试。 都唔系嘅。 你一讲完个电话咧，我就即刻打啦。不过我都都试过打过入嚟电台，同你哋某啲节目倾过偈嘅。 系，嗯，咁点解今朝早有个冲动要打电话嚟呢个节目呢？ 我谂下谂下咧，原来我屋企咧就有三个生日，就三代、 哦，都系今个月 啦。系啊， 嗯， 我个孙啦，我个新抱啦，我自 诶冇咗声啊！突然之间，黄女士，黄女士个电话可能有啲问题、哦，我哋可能要再揾一揾佢啦吓，即系突然之间消失咗个黄女士啊！唔紧要，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 喂。 喂，早晨，点称呼你啊？ 早晨，我姓张啊。 哦，张生，早晨。今日啲电话啲线路都系麻麻地，张生啊？ 系 。系啊，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今朝早。 系啊，我点俾老婆点唱俾老婆听啊嘛。 系啊，点解咧？梗系有啲原因嘅。 哦，生日啊嘛。 生日几时生日啊，老婆？ 就系今日咯， 今日正日，哇，咁真系好嘢，白色情人节生日， 啱啱打通电话其实几好， 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太太讲啊？ 祝佢青春美丽啦，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嘅爱护有加啦。通常女士咧都中意咧，即系男士咧。祝一啲咧，同自己可能会有啲实际行动嘅有关嘅，例如哎呀，以后都咁锡你啦，以后咧都同你一齐啦，经历每一日啦，咁通常都会有呢啲嘅，会唔会噶？ 系啊，我都苦老妻，我又唔好识讲，我声好靓啊，不如你同我讲啦。 系咩？嗱，咁我祝你哋咧，喺漫长嘅人生道路当中咧，每一日都一齐可以携手咧，累积一啲新嘅经验，而呢啲经验咧，亦都会成为你哋将来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可能今年谂翻旧年咧，又觉得啊，今年可能经历咗好多美好嘅事，再之后到老嘅时候咧，可能就真系同你成家人咧，越嚟越多呢啲回忆分享咧，咁就全家咧都分享到呢个福气啦。 嗯，好啊，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电话声又靓啊， 多谢多谢。好啦，拜拜。 唔该晒，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早晨， 早晨， 系啊，点称呼你啊？ 我系陈太。 陈太，早晨，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今朝？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听日咧就系、是、我哋二家姐咧，佢70岁生日，仲有正式退休 啊！哇，70岁先至退休啊，好犀利，好有魄力喎、 啊！系啊，真系好有魄力噶，好叻噶！你知唔知佢成日咧买生果入嚟俾我同我个老公食噶？ 系咪住得好远噶？你讲到 系啊，佢喺九龙，我喺新界。 哦，咁啊，真系都真系需要搭下车、啊。 系啊，系啊，就好希望佢退休之后咧，揾到一啲佢自己喜欢做嘅嘢，享受人生。 系佢本身有冇话已经谂定退休之后做乜嘢噶？ 其实正式咧就我唔系好知道，但系佢自己本身咧就系一个好中意即系行山嘅人嚟嘅。 嗯， 所以我都唔系好担心，即系佢退休之后应该都会 keep 住继续行山。 嗯，咁啊好啦，即系最紧要咧有一个目标同埋有啲细艺做下，因为咧好多人咧，如果你话尤其是咁勤力啦，做到话而家呢个年纪先至退休咧，可能真系已经习惯咗嗰种咧，每一日都好充实啦，每一日啲日程排到满晒嘅生活咯。突然之间你会喺屋企如果冇嘢做咧，就觉得好似好闷咁。 系啊，少担心，即系到时佢要适应下咯。 嗯，一定噶啦，即系通常忙惯嘅人咧，突然之间冇咁多嘢做。你话即系可能有一日得闲啲咧，都已经唔惯啦。如果你话长时间喺屋企都未揾到一个新嘅目标咧，就可能会真系需要啲时间适应。不过可能你有一排咧，突然之间发觉，点解佢屋企全部都咁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完全干净到咁？可能就系因为冇嘢做啦，喺屋企慢屋啦。 希望系咁啊，即系中意喺屋企，即系舒服嗰种感觉都唔错。 系啊，尤其是而家呢排咧，即系大家都真系外出都要减少啲啦，又要小心啲啦，嗬。咁啊喺屋企冇咩做，就执下屋咯，唯有。 系我希望佢听到。 系啦，系总有嘢做嘅，屋企都好多嘢可以搞噶。 系系，应该系嘅，总有嘢做。 系啦，啱啦，即系搵一个新嘅目标啦，慢慢谂下学嘢好，定还是系做啲咩好咧？咁啊，分分钟可能创业都唔定噶。 啊，点啊？记得帮我搵到Beyond 嘅歌，因为而家姐好中意听 Beyond。 哦，好啊，我帮你搵下先。 系啊系啊，多谢晒。 好啦，我稍后帮你播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周太早晨。 早晨啊 ，Baby， 你好啊， 早晨你好啊， 我真系好幸运啊，打到电话俾好多年我都打唔接 啊，唔系啩， 接唔到，系啊， 咁犀利啊，咁今日梗系有啲特别事要讲啦， 系啊，因为咧我祝福我仔啊， 嗯， 新抱啊同孙啊一齐，星期四咧就18号咧就移民啦，咁、 哦、 祝你咧一路顺风， 嗯， 去到嗰边样样事事顺利咁样啦，同埋预祝我仔咧4月11号生日。 嗯嗯嗯， 都有句心想事成啦，生日快乐啦，吓，事事顺利吓。 佢哋去边度啊？移民系 去英国啊？ 哦，去英国，即系已经打点好晒一切噶啦，系咪啊？ 打就系啊，系啊。 即系寄晒仓噶啦，系我都觉得好犀利。而家咧，啲人咧移民系好短时间嘅规划咧，就已经可以去得成咯。我听过啲朋友系直情咧，屋都冇睇过，亦都冇飞过过去噶，即系可能上网睇嗰啲图片啊，跟住睇下，OK 啦，差唔多啦，搵嗰啲中介公司啦，搞掂晒，咁一飞过去就住得噶咯。 哦，唔系啊，佢哋暂时就我哋又唔系好信呢啲咯，就去到边先至。而家租咗地方住先，即系要去嗰边要去到。住十日噶嘛，隔离日噶嘛，咁、咪租住地方住住先，即系过咗个月就慢慢去睇佢，因为最紧要睇我个仔同新抱谂住，你买鱼你隔山买牛，你唔知点 啊？系啊， 嗰边你就你虽然啲屋系隔得远，但系你唔知人你左邻右里系啲咩人， 系啊，都要望清楚安全啲好，啱唔啱？ 了解清楚先， 嗯、 啊，个孙就即系一心中咧就系谂住。找翻近佢翻学嘅，佢喺圣坡考到圣坡翻学噶啦、 嗯， 去到嗰边有学翻噶啦。 嗯，咁啊好啦，即系希望快啲可以稳定咗个生活啦、 啊， 然后仲要慢慢适应 我。我今日好幸运啊，接到个电话，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Bobby。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希望你哋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啦、 啊。 虽然可能变成咗异地嘅联络，但系而家科技应该都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 好好，多謝 拜拜。 好，我 幫 我哥哥 好啊，好啊，唔好客氣，拜拜。其實有時係咁噶啦，即係人裏邊咧，可能一生人咧，同啲屋企人嘅距離咧，即係你話現身說法嗰種距離啦，即係完全係你對住佢面對面嘅，定還是係咧，可能佢同你嘅心靈嘅距離啦。溝通的距離其實時時都會改變的，有時可能反而是人和人之間實質的距離拉遠了，可能他移民了去地方，但那個心靈之間的距離又反而近了，因為你會主動多了聯絡，或者想想、我一掛住屋企的時候我又會想找下家人，所以很玄妙的，有時緣分的東西，就好像你們今早打通電話一樣，都是一種很特別的緣分的。好了，我們要聽一下應該最後一通電話了，這個是早晨。 喂， 陈太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 好彩啊，我以为。 唔好咁讲。 好彩啊，又系我啊。 嗯，点啊？今朝早有咩同我哋分享啊？ 今朝咧，我就预祝我新抱18号生日。 嗯。 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咁咧，我仲有两位孙女咧，一位咧就系呢个月23号嘅。 嗯。 郑月欣。 系月欣。 嗰、个新抱咧就佢个名叫佢个名叫何梦欣， 嗯， 啊何梦欣生日快乐。咁咧仲有一个孙女咧，啱啱过咗嘅，就3月3号啊系咯，补祝佢生日快乐啦，都系 好啊。 嗰、个陈欣彤啦， 吓阿欣彤，我好多欣喎、 啊， 你屋企 系啊系啊系咯、啊，几个欣啊系喎， 几个欣啊， 欣 啊我就话你屋企几个欣啊，我几个欣咯、 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一个何梦欣，一个系陈欣彤， 嗯， 另外一个咧就郑月欣， 嗯， 系、 都系恩典嚟嘅、 啊， 真系咁多欣哦， 吓 仲有一个边个？ 4月1号嘅，仲有一个，嗰、个就叫做等下先，郑月晴啊， 哦， 郑月晴嗰、那个啊，4月1号生日， 嗯， 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啦， 好啊， 系啦、 啊， 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啊，希望你哋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啦，即系一家人最好就系可以聚埋一齐，然之后开开心心嗬， 系啊系啊， 咁、有冇得见下面啊？即系今个月生日嗰啲， 呢个月生日，今日约个仔约咗我去饮茶咯， 哦系咯， 系 咯系咯， 好开心， 好啦，咁啊，希望你哋个个都一样，即系 keep 住永远都咁开心啦， 系，多谢， 好难得可以聚埋一齐，都系一个名目嚟嘅生日，即 系 时时都可以见。 不过疫情可能减少咗，但系生日又可以见翻一次咁咯。 我心目中有佢哋得噶啦。 啱啊啱啊，我好中意你呢种咁豁达嘅啫。 系啊，心目中有佢哋就得噶啦。 系啊，咁你都保重身体、哦。 多谢你，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保重身体啦，好，拜拜，多谢你，拜拜。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我哋咧因为呢个钟数咧，可能好多唱片都揾唔到啊！咁啊，希望咧将呢一只歌咧，除咗话送俾头先位听众之外咧，亦都送埋俾 Cynthia 啦。佢话佢妈妈咧啱啱顺利做完手术啦，希望佢可以健健康康，早日康复。我都祝你咧永远身体健康啦，同埋 Cynthia 亦都系咧健健康康，可以一路咧陪住佢妈妈咧行呢一条啦慢慢康复嘅道路啦。咁啊，另外咧，我见到有 Forest 咧亦都点唱话咧，3月4日系佢太太嘅正日生日啦。他说想点翻首歌送给他，就保祝他生日快乐，生活愉快啊。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每次听到呢一曲嚟自 Beyond 嘅《真的爱你》咧，都会觉得个心暖一暖嘅。希望咧，所有人咧听到呢一只歌嘅时候咧，都一样可以暖一暖啦。同你讲一讲咧，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咁啊，未来一两日咧，都展望部分时间系有阳光，而本周中至后期咧，温暖潮湿。早晚咧沿岸系有薄雾嘅，室外现时录得气温20度，相对湿度系81%咧。 报最少12名示威者死亡。由被夺权议员推选为民选政府领袖嘅曼温海丹，扬言要以革命推翻军政府。获选为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代理副总统嘅曼温海丹，透过 Facebook 发表讲话。形容目前是国家最黑暗的时刻，但是黎明已经临近。曼温海丹和多名全国民主联盟的高层目前正在逃亡，他们早前宣布缅甸军政府为恐怖组织，并会见国内一些最大族裔武装组织的代表，又试图争取其他国家承认委员会为缅甸合法政府。缅甸军方早前宣布委员会是非法组织，任何同委员会有关的人可能被控叛国罪，面临死刑。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选委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会议员将增至90人。通过选委会功能团体选举及分区直选产生。基本法列明特首及立法会产生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人大决定将如何达至普选目标。城市论坛星期日正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至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爱要及时，一起用音乐向所爱的人告白。浪漫旋律写出一段段爱情故事，表明心迹，用歌曲代替拥抱。3月14日，白色情人节，下午4点到5点，天空海阔白云号，告白恋曲，白色情人节音乐品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决定好了嘛？决定好就 all in 噶啦！ 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出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花姐的一句，看看有没有成绩才决定有没有下首歌。肥仔决定扭进录音出尽人情和荷包，拍他今次单曲的 MV， 跳舞场面、武打场面、 CG 场面全部都加码，为的就是他今次 Lady Killer 的诗。你又觉得他的势 OK 不 OK？作曲 Tima C Travel， 填词 T-Rex， 编曲 C Travel， Tima 监制 Tima。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Bad Boy Lady Kille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晨时间嚟到7:09，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文德文。 早晨早晨。咁希望咧第二小时咧，我哋今个礼拜咧都准备咗一啲嘅印尼嘅资讯啦，亦都有啲新消息啦，同埋咧格先生咧上礼拜突然之间问咗嗰个问题嘅，咁今个礼拜可以讲一讲呢个问题啦。但我其实好想知。点解你突然之间问我一个咁古怪嘅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几好啊！我哋呢度做节目做咗咁多年啦，都阿格 Barry 好似未倾过呢一个 topic。 系啦，咁你可以问多次啦，而家 系我点问你嘅咯？我唔记得，我净系话系阿格 Barry 听过印尼降头未？系咪啊？ 其实好难冇听过嘅， 但系应该系如果系香港人个生活中，印尼个降头系唔系最热门噶嘛？ 系咩？ 唔系咩？ 我觉得好热门啊！ 有大啲国家系热门啲嘅咩？关于 其 实 好多都好 热门 嘅， 但系印尼系其中之一，但系唔系排头位咯，系咪啊？ 我可能因为真系听得多咧，屋企个格格讲啊，咁所以我觉得喺我嘅人生里面咧，暂时听过嘅亲身经历咧，系比较多系印尼嘅，真系。同埋你香港咧，好多新闻有时间唔中都会有报道噶嘛，即系格格咧就系想点点点，所以咧就可能喺妈之间啲汤度加咗乜乜乜咁样咧，嗰啲算唔算啊？ Okay. 因为咧呢、這个关于降头啊、神医啊呢啲嘢，我哋呢度倾关于大啲嘢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有啲系真系印尼乡村嗰啲地方啊，都系信神医多过医生啊，信嗰啲神医可以救佢多过啲医学嗰啲咧去。醫院嗰啲嘅，咁就應該就香港嗰啲認識，關於呢啲係冇乜啦，除咗睇戲睇啲新聞或者係聽翻嗰啲嘢啦。 係嗱，我自己承認咧，我多數聽呢一樣嘢咧，都係一係睇報紙啦，即係有啲實質嘅報道啦。你知之前都有好似都幾件咁樣嘅事，就係話即係都係外佣姐姐可能喺嗱，我聽過咧有幾樣噶嘛。第一就係話可能喺BB 嘅奶嗰度咧，可能就係加料啦。咁第二就可能喺媽之間嘅食物度加料啦。咁我唔知道嗰啲算唔算啦。呢、這個就係我諗香港人比較多嘅報道啦。第二咧就係、是真係睇電影睇翻嚟嘅啲情節。但系咧，电影亦都未 印尼降头， 未必系印尼， 即 系关于降头啦，系啦。咁第三咧，先至真系听啲格格讲啊，或者听啲屋企人嘅长辈讲话啊，上一代咧有啲人咧曾经就经历过呢啲事情咁，咁但系咧就真系都比较系听翻嚟嘅多咯。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呢啲故事咧嗱，即系我定义佢为故事咧，因为我都冇办法辨认佢嘅真伪，即系除非你话如果报纸报道出嚟嗰啲言之作嘅证据确凿，咁你即系当然系真啦。但如果你话听人哋讲翻嚟嗰啲咧，你觉唔觉得咧？好似多数都系有同一个前设噶， 即系点样咧？ 即系首先系因为有啲目的先，即系因为我想得到一样嘢。跟住咧，第二咧就通常个背景咧都好相似嘅，即系你唔会话喺城市，多数都系啲郊区啊、山区啊嗰啲。第三就系、是、通常咧讲呢样嘢嘅时候咧，就系、是、可能揾一个人去帮手嘅，而嗰个人咧通常咧都系被誉为系嗰啲咩法师啊、巫师啊，即系总之系有啲特别嘅 能量，好似睇戏咁啊！真系讲到，即系听翻嚟嗰啲咧，通常都有呢几个咁样嘅 A、B、C 嘅。 嗯、但系 Gary， 你知唔知咧？类似呢啲咧，巫医啊、神师啊嗰啲咧，都已经系好跟潮流噶啦、 啊。 已经而家城市啊，同埋系 technology 嗰啲，佢有跟噶。因为点解话俾你听咯、啊？最好笑呢排咧，因为我个电话号码系一定系会寄啲信息去印尼噶啦。咁、突然间有一日咧，我收到个类似 broadcast 嗰啲 SMS 啊、WhatsApp 嗰啲嘢收，佢系 promote 啲呢啲神医啊，你需唔需？需要有錢啦，如果你要多啲錢啊，靚啲啊，好啲咧，你可以啊同呢一個神醫啊，或者係呢一個 practitioner 咧，係、去嗰度傾關於呢個降頭呢樣嘢。 哦， 我睇咗我真係笑到咧。我話犀利啊，真係犀利啊！呢、這個今時今日又會有一樣嘢，因為點解咧？我唔奇嘅，但我覺得係好好笑，因為咧喺印尼係好興，突然間係收到呢啲 broadcast 嗰啲 message 㗎。你即係你意思係 broadcast 嘅 message 咧？即係譬如嗰啲咩廣發信息啊嘛， 係 即係譬如你撳個掣可以 send 俾200個人咁樣噶嘛， 係啦，同埋係。佢自己 send 定係用公司 send 我唔知啦，總之係 blast 一次過係 send 好多人咧，係去嗰度 promote 自己嗰啲 service 嘅，成、日都會有噶啦。 但係嗱，你講緊話 sell 一個 service 啫，即係咁，但係佢去推銷嗰個服務咧，係咪好多都係呢一類咁嘅服務先？ 咁我就好彩唔係成日收到啦，就係成日收到。 你即係第一次收到係咪？ 我收到啊，但係我覺得係好好笑啦。同埋咧，以前嘅時候咧，我真係知道咧，成日咧喺雜誌咧。是有几版咧，系专系广告关于系呢啲嘅 吓， 系啊， 即系你咪咪先，你讲清楚啲先，广告关于乜嘢先？ 关于嗱，你因为如果系 Gary 谂住咧降，但系降头呢样嘢系印尼嗰度实在都系叫做系偏系啊，人哋系话系唔系咁好嘅嘢嚟噶 啦，你始终系害人哋嘅嘢啊嘛， 未必噶喎， 系咁咩？ 因为咧你成日睇戏啊，嗰啲成日觉得 通常都系好得人惊噶嘛， 但系咧印尼嗰啲降头师啊或者咩咧，系有啲系话系我唔系害人噶，我系。令到你自己咧刮乏你自己最好嗰啲嘢，所以会令到你自己变靓啦，你自己变有钱啦，所以 send 俾我嗰啲系问我想唔想多啲钱啊？ 哦，即系都系比较正面啲嘅。 佢就话正面啦，但系实在系如果系印尼嗰度就话系呢一样系唔可以嘅、因为你嗰啲你自己原有啲嘢咧系应该系你自己嘅，如果你再加添呢啲咧，系佢觉得系 mystical 嗰啲嘢咧系唔应该嘅，呢一个系对。啲信仰咧係有衝突嘅。 咁可唔可以問一個問題啊？咁可唔可以去美容啊？ 嗱，你問得好好啊 ，Gary 呢樣嘢，你問得真係好好啊。因為點解咧？喺印尼嗰度咧，佢都係信啦。嗱，如果譬如話我唔知係香港有冇啦嚇，係、我知道娛樂圈咧，人哋如果係有啲地方咧，佢覺得你真係有啲地方唔靚咧，喺外國啊或者咩，佢會帶你去邊度咧？整容啦， 系啊， 用乜嘢地方唔啱嗰啲整容啦， 系啊， 当然印尼都有，印尼都有，但系咧佢都会带你去有啲啊吓，带你去降头师嗰度咧，睇翻你有咩地方唔靓咧，佢会帮你摆啲嘢落去，令到你会靓噶。 哇，好得意喎！我想问你摆啲咩啊？ 嗱，呢样嘢好，我觉得系 即系摆豆腐咁样，靓靓腐。 摆呢样嘢咧，系印尼嗰度咧，个个人都知噶，系叫做摆叔叔。SUSU 即好似你叫阿叔咁啊， 叔叔 叔叔呢样嘢咧系好似佢有一种物料系摆喺嗰个人个身体嘅 食噶要 唔系食嘅，佢系可以摆入去，好奇怪，好神奇啊！我觉得 咩叫摆入去啊？即系植入晶片咁啊？ 是好似咁样啊 ，Gary， 但是咧，去睇翻乜嘢用途咧，系摆啲乜嘢入去？咁可以摆啲花啦， 吓、 花嗰啲里面嗰啲好似一粒嘢咁样摆入去啦，可以摆啲银针啦，可以摆啲金个针啦，可以摆咧最劲嗰啲咧系钻石仔啦，咁咧就要睇翻一你有冇钱。最劲嗰啲咧，如果女人嗰啲摆咧，当然系钻石啦。 嗯、 最平嗰啲当然系花啦。 嗯， 咁点解要摆唔同嘢咧？就因为佢就话你摆咗咧，就会令到你人哋平时觉得你系好平凡一个，都唔系好靓嘅啫呢个人。但系你摆咗咧，会觉得咧你咦好似个样好吸引、令到望到望住望到佢咧，就唔知道有乜嘢吸引到，系 拧唔到面嘅，你个眼不停要望住佢。咁摆个位置咧，亦都系睇嘅。譬如话，我系唱歌嘅，咁咧就想唱歌得好啲，可以摆声大嘅。 好多人惊， 系咪好多人惊啊？咁咧又话你试会甜啲咧，你又觉得摆边度咧？ 摆块面咯， 摆块面个嘴边嗰度啦。咁你个眼咧，如果觉得系真系好似发光咧，摆喺眼边嗰度咯。但系如果我系 dancer， 摆边度咧？ 唔知啊，摆 喺 手脚 啊，你话？ 嗯， 摆喺个身体部分嗰度，你跳舞嗰度咯。但系咧，如果呢个摆叔叔咧，原来男人都可以摆噶、哦。咁、男人咧就会摆在话系强壮啲啦。咁、就会好似系比较 macho 啲啦。男人都摆铁啊，摆呢啲咯。佢就话系咁样摆法。咁佢就嗱呢一样嘢，佢就话佢唔会害你嘅，佢系加强自己 的。我想问下摆几多先？ 唔知噶，睇翻你嗰、那个降头师系要摆几多就摆几多噶啦。 咁、我要提醒啊，嗱呢个咧，我真系我第一次听晒， 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可以咁样。嗱，我即系都系强调一句啦，呢个宁可信其有啦。但系咧，我真系想讲咧，如果嚟香港做嘢嘅妮姐姐咧，只能够选择花咯。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咧？ 因为过关会嘟嘟嘟嘟咯，你摆啲咩银针啊？ 我唔知道会唔 铁啊咁样， 但系之前 因为会啦嘛，你会经过嗰个金属探测器噶嘛，连锁匙手机都拎出嚟啦。 我想去揾翻 research 睇会唔会咧，有冇过关啲人咧，真 系 嘟翻几次 嘟嘟嘟嘟嘟咁样唔得。 但系就有人话过之前咧系影啲 X 光片咧，就见到呢个人咧个面嗰度咧又系啲针啊喺里面嗰啲摆入去，但系话系降头师摆咧系话唔知系系都系。黏翻啲嘢，然后嘟咁就入去啦，就话唔痛嘅。但系呢样嘢咧，就话咧，如果系人哋摆咗咁多呢个喺身体嗰度咧，实在咧系好多嘢你做唔到噶。系有啲嘢你要禁忌嘅，系咪咁样？咁通常人哋以前就话咧，如果啲人咧摆咗啲叔叔喺身体嗰啲咧，咁如果你摆入去咧，你唔小心唔。做咗啲嘢係禁忌嗰啲咧，啲叔叔會出嚟嘅。咁出嚟，如果唔係嗰個降頭師同你拎出嚟，你自己咁樣彈出嚟咧，係反而仲害多個幫助嘅。咁咧，其中一個咧，人哋話咧，啲人咧，如果係擺叔叔喺身嗰度咧，係唔可以直接咁樣拎沙爹啊，食沙爹啊，燒燒咧，唔可以即刻咁樣食嘅。系啲沙爹咧，唔可以啲肉同埋啲串烧咧，系摆入口咁样掹食，因为如果咁样咧，你个叔叔会弹出嚟。咁人哋通常咧，啲印尼啲 artist 啊，或者啲明星，哋话哦呢、這个人咁靓，突然间红得咁紧要，一定有警广，一定系揾咗师傅，一定系摆叔叔嘅。通常第一时间咧，啲 artist 会冇， 请佢食串烧。 我冇啊，我乜都冇，我呢个系真系系 natural 靓嘅，我系真系人缘好，所以我就咁多人中意。唔信啊嘛，好，我哋去揾沙爹，沙爹一碟摆喺前边，我食俾你睇，类似咁样啦。咁如果当啦，佢哋话如果系你真系摆用咗叔叔嘅话，你要食沙爹，你应该点食咧？Barbie，你如果食沙爹，通常你点噶？即系咁样， 就咁咬咯，都唔系嘅。其实多数我都会掠咗出嚟捉狗夹 嘅。我都系啊，因为我惊吉到自己啊。我都系因为之前嘅时候，我同朋友出去食嘅时候咧，食沙爹嘅时候，我都系咁样咧，啲肉咧全部拎晒出嚟，然后 跟住你个朋友就话啦， 我朋友笑我话先生姐姐，你系咪八嘅叔叔啊？你系咪用咗叔叔啊？我话你又。知 因为你咁样食沙爹 冇错啦，冇错。 呢个系个禁忌，我真系估唔到。我以为系嗰啲唔可以掂啲乜嘢，或者唔可以做啲乜嘢，譬如唔可以拜某啲神啊，即系我以为系嗰啲啊。 有啊有啊有讲噶，即系你唔可以再拜神啦，因为系啲印尼嗰啲通常都系如果系乡村嗰啲好多都系伊斯兰教嘅，就话系有啲系话唔可以拜神噶啦。同埋咧就嗰啲食沙爹啦禁忌啦，系好似如果是印尼那裡我們曬衫呢，不是用那些鐵線啊，或者是用繩子擺衫，你不可以捐過那個衫下面這樣走。 哇，好難的。 你個叔叔都會想看清楚咯。 不是就是你怎知道上面有沒有晾衫繩啊？ 香港好难啊，可好高啊， 系啊， 香港就真系可以就唔得啦，呢个叔叔唔 work 啊，系咪啊？同埋有啲嘢你唔可以食啊，譬如话有啲香蕉啊，你唔可以食，好奇怪噶，有啲啦。同埋咧，啲人就话因为呢一个咧系实在唔应该做嘅，因为唔 natural 嘅咧，啲人就话如果你摆咗啲叔叔啦，然后咧你咧如果系未过身嘅时候咧，你要攞晒出嚟嘅。 如果你唔攞晒出嚟咧，你就好难会断气啊。 嗯， 所以咧，啲人通常就话你一系咧要揾翻你个降头师，叫佢同你拎晒出嚟，你先会话安心咁样去。 嗯， 如果个降头师唔喺度嘅话，你要揾翻劲过佢个人。 嗯， 但系如果两个都唔喺度嘅话，哎呀，你就惨。 咁啊，食串串烧咯。 就系人哋就话要咁样啦，唔止一串啊，我谂要多啲啊。如果你真系摆得多 噶，系、咯，或者行过两三圣再食串烧。 你真系冇乜气嘅话，你仲食唔食到串烧，又另外一回事，呢个要倾啦。 咁要揾屋企人喺个晾衫绳下面抬嚟抬去，抬嚟抬去咁样试一试，睇下到底得唔得咧？嗱，呢啲啊真系传统禁忌之说啦，唔知道到底系真定系假啦。头先讲少少，但系你呢一种降头咧，我又真系冇乜听过，我反而听过系另外一种，阵间再同你讲下。Aku takkan rela. 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到印尼旅游都比较中意去巴厘岛。 其实除了巴厘岛，在爪哇岛都有很多充满印尼文化和风情的旅游名胜。 例如印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八个世界文化遗产，而其中四个就是位于爪哇岛，分别是曼丹省乌容库国家公园，保存着大面积的低地雨林，以及几种濒危的动植物，包括爪哇犀牛。 还有中爪哇省婆罗浮屠，又名千佛塔，大约在公元842年兴建，但是因为火山爆发令佛塔群被掩盖了接近千年，到19世纪初期先被发现重见天日，它亦是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而第三个位于爪哇岛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日野特区普兰巴南神庙，大约在公元850年兴建，是印尼最具规模的神庙建筑。 而最后一个就是中爪哇省桑吉兰早期遗址，在那里发现到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和50种化石，包括远古巨人和猿人等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冇错啦，咁啊更加多嘅资讯咧，阵间咧7:30新闻之后咧会带俾大家嘅。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早上时间咧系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5度啊。咁啊现时室外低温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81%，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咧如果你要外出嘅话咧就注意啦，因为咧20至25度，而家凉凉地，但系晏啲咧可能出太阳就晒噶啦。记住咧拣翻适合的衣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時間曾經身處64個指明地方的人士強制接受檢測。在64個指明地方當中，有13座大廈因為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被納入公告，全部位於西營盤。31座大廈、12處工作場所、7間學校或者學校部分範圍，以及位於中環的一間健身中心，就因為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被納入公告，大部分位於港島。政府將會增設10個流動採樣站，另外有6個流動採樣站將會分別延長服務日期。挪威三名近期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医护人员出现出血、血栓和血小板不足的情况，要送院治理。药品管理局说，三人都是50岁以下，不清楚他们的症状是不是同接种疫苗有关。欧洲药物管理局会调查。局长麦德森说，三人的症状非常不寻常，他们的病情亦都很严重，当局非常重视。挪威、丹麦和冰岛日前已经宣布暂停为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奥地利亦都停用部分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说，目前没有数据表明接种疫苗会增加出现血栓的风险。欧洲药管局亦都认为疫苗的益处大于风险，可以继续使用。英国伦敦有民众悼念怀疑被警员杀害的女子埃弗拉德，警方以违反防疫规定为由驱散，触发警民冲突。虽然发起悼念的团体因应警方要求取消活动，但几百人日间去到埃弗拉德失踪之前最后现身地点附近的公园献花和默哀，包括威廉王子太太海特。到夜晚人数越来越多，有人高叫口号，警员驱散，有妇女倒地。内政大臣彭黛玲说，部分片段令人不安，已经要求警方报告。伦敦市长简世德说，警员有责任执行防疫措施，但行动明显不符合比例。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8，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早晨啊，格先生。 林麦巴基格 Barry。 啊，头先我哋讲紧嗰个系咩话？你再讲多次，叔叔。叔叔， 叔叔， 呢个 真系印尼其中一种咧，系令到自己系好似靓啲、强壮啲、劲啲、有 charisma 啲、发光啊！佢就话系咁样啦，但系都系， 但都系叫降头嘅， 都系降头类嚟嘅啫。但系唔系落去人哋嗰度嘅，系落去你自己嗰度， 即系令自己进步 更加强咯。就话， 其实我头先咧听完你咁讲啦，我好想知道一样嘢咧，好实质嘅问题就系咧，几多钱噶？ 唔同價錢噶，睇翻嗱，有 即係頭先你有講嗱，銀針啊，花啊， 咩 鑽石， 點解我咁清楚嘅？但係我真係就聽過人講嘅，就睇翻一。第一個最重要嘅，當然睇翻呢個鋼頭絲係乜嘢 grade 啦，咁樣。 即係首先人工先 有唔同嘅，有啲勁嘅，有啲唔係咁。 咁一定有啲係勁，有啲係冇勁嘅。 你睇翻你個鋼頭師乜嘢 grade？ 第二鋼頭師同你睇咗 consultation， 你自己有冇錢要用嗰樣嘢？佢真係有成個 list 㗎。你依個就貴啲，呢、這個再貴啲，呢、這個最勁嘅。咁你要邊一個 package， 同埋要擺幾粒，同埋第三鋼頭師會同你整嗰啲針啊或者鑽石嗰啲。鋼頭師講幾錢，你就要俾幾錢㗎啦，冇得減。价噶，咁样呢样嘢， 即系海鲜价啦，同埋你都唔知系每个人可能入去收费都唔一样嘅， 唔知佢点样啦。总言之咧，我就屋企人咧，有啲系真系做打金啊嗰啲嘢咧， 吓真系噶， 佢钢头先要整嗰啲针都要去整噶嘛，金嚟噶嘛，佢唔会同你讲价噶，如果佢订嘅时候。 哦，即系钢头师预备嘅，唔使自己去金铺打嘅。 唔使你自己打嘅，钢头师同你打，但系钢头师同你同嗰间铺头去嗰度 order 嘅时候咧，通常人哋会减价噶嘛，人工有咁贵咩？你讲咩价都好。 同埋佢敢买法，肯定有 V I P 啦。 咁佢卖咗咧几钱咧？佢charge人啫嘛，亦都系一样啫嘛，所以冇问题嘅、 哦。明嘅，做生意嘅嘢咁系正常嘅。 系、 就、 啦、 是。不过咧，嗱，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系自身啦，即系其实我听完你讲话，如果想自己变靓啲啊，或者系即系自己嘅运气好啲嘅各样嘢啦。运气好啲咧冇得讲啦，即系好似啲人睇风水咁啫嘛，摆个阵咁样，咁都有好多呢啲啦。咁但系你话变靓啲咧？我又覺得真係都幾危險嘅，即係呢一樣嘢。頭先聽你講咁多禁忌啦，其實即係等於你嘅接受程度就係，如果有啲人接受醫學美容，有啲人接受唔到，或者有啲人好驚打針咁樣，咁我都係差唔多啦。嗱，頭先講咧就係對自身嘅一啲嘢啦，即係希望自己變得好啲咁。咁但係我之前聽嗰啲故事咧，就全部都係人哋嘅。 害人嘅， 你可唔可以话系叫做害人咧？佢嗰、那个本身嘅出发点咧，就唔系害人嘅，即系唔系话因为我好唔中意啊边个边个，跟住所以我咧就要摆叔叔啦，咁即系又唔系咁嘅，就反而系咧我好中意啊边个边个，所以我就要摆啊边个边个个爹哋或者妈咪叔叔啦咁样。 唔系叔叔系嗰一个头先 我头先嗰个啫，即系光头 另 一样嘢， 就 要摆个嘅光头啦。咁嗱，咁因为咧，我听个故事咧，就话说系一个嚟咗香港嘅格格啦，咁就都靓女嚟嘅。咁然后咧喺嗰边咧，就本身已经有男朋友咧，就准备话结婚噶啦。咁嗱，头先讲个人咧，完全同嗰个光头冇关系噶。咁跟住咧。就有一日突然之间咧，就收到印尼打电话翻嚟咧，就同佢讲话，叫佢而家即刻翻嚟辞咗香港份工啦。咁佢觉得好古怪咧，点解突然之间叫佢翻去咧？因为不嬲咧，每个月喺香港嘅收入咧都会寄钱翻去啦。咁同埋咧，即系屋企都需要佢呢一笔人工嘅。咁你知啦，喺香港搵嘅人工同埋喺嗰边做工嘅人工又好唔同噶嘛。咁呢个格格就觉得好古怪啦。啊，点解突然之间会要求我翻去辞咗香港份工咧？又冇讲点解嘅咁好啦，咁啊谂可能有急事啦，咁于是咧就真系同雇主讲话，我唔辞住啦，不过我就突然之间屋企有啲急事，就请咗假翻去先啦。咁于是乎咧，于是者真系飞咗翻印尼咯，飞到翻印尼咧，佢就见咗一个陌生嘅男子咧，嗱唔系佢男朋友啊，陌生嘅男子就话，哎呀我好中意你啊，我想同你结婚咁样。咁我即係我听到呢度我都觉得咁得意嘅，係咪父母突然之间想撮合你同埋另外一个佢可能都几心仪嘅女婿呢？咁佢就话啦，对方呢一个陌生男子呢係一个住喺山上面嘅人嚟嘅。 嗱，其实我真系唔好明白，有时印尼人咧成日讲我住喺山上， 你谂住系山顶，系嘛？话呢个系豪宅嚟嘅，咁真系。 即系唔系香港嗰啲咧咁。住喺山上面咁即系点咧？咁啊姐姐咧就话即系比较荒芜啲嘅，冇乜人烟嘅嗰种啊，嗰啲山头啊，好似人哋古代嗰啲咧，隐居嗰啲吓。好啦，咁啊，如是者咧，咁啊呢个姐姐就拒绝啦，因为佢有男朋友啦，亦都唔想因为无啦啦，点解你要我嫁俾你咧咁古怪嘅，又唔中意，又唔系话特别有啲乜嘢事情咁样。咁咧就问父母点解要安排佢翻去啦咁，咁父母咧就讲咗话，总之就想你同佢结婚啦咁，又冇讲点解咁，咁跟住阿姐姐就拒绝啦，并且咧就买翻机票就翻香港啦，咁啊继续做嘢啦，系咪？好啦，跟住之后咧就不停咁样收到电话啦，就要求佢咧快啲翻人嚟，快啲翻人嚟结婚咁样。咁佢都觉得好古怪，因为点解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要系咁催我翻去结婚嘅咧？咁后来咧就个爸爸开始病啦，咁就成日都话个头好痛啦，跟住咧又成日呕啦，又呕啲好奇怪嘅嘢出嚟啦，咁样咁就话咧睇医生咧都揾唔到个病因系咩事，咁同埋咧就好似越嚟越辛苦啦，开始咧就讲唔到嘢啦，或者开始即系行动不便啊，咁即系总之越嚟越严重啦个情况咁。好啦，咁嗱你听到呢度咧，你都仲系觉得好似都几普通嘅一个个案啫，系咪有啲乜嘢病咗啊？定还是系真系染上咗啲奇难杂症咧？咁跟住咧就话好想呢个女仔翻去，即系我当其时咧都仲系觉得咁系咪想佢照顾佢啊？即系嗰段时间系咪想屋企人陪喺身边咧？咁样嘅感觉啦，咁后来咧再细问之下咧，个姐姐就讲啦，佢话我爸爸咧应该系俾人落咗降头啊咁。咁因为佢话咧，有几个迹象嘅。第一咧就系嗰个上一次嚟话即系同佢求婚嗰个男人咧，就系住喺一个咧嗱，佢声称啊系好多人系识巫术嘅地方。咁、 okay. 而且咧就话嗰个男士咧本身系一个降头师嚟嘅，即系想娶佢嗰、那个，直头系自己系一个降头师，唔系揾人啊，直头系自己 落手落 系啦，自己做。咁佢就话咧，嗱佢讲得好离奇啊呢件事，佢就话就系有一晚咧，就佢用呢一个嘅降头，我唔知系咪叫降头啦已经，佢就话咧就安排咗啲针咧就系飞去佢间屋嗰度，嗱个姐姐真系咁讲啊，你头先同我讲话印尼姐姐用咩嘅语言去表达，我话广东话咯，佢真系同我讲话安排啲针咧就飞去佢屋企，然后咧就入咗佢爸爸嗰度。咁跟住咧就话就咁就落咗降头啦咁样，咁就个女仔就一路都唔肯翻去结婚嘅，咁个结局系点咧？个结局就系最嬲尾个女仔都系唔肯翻去结婚，然后咧个爸爸最嬲尾系真系过咗身嘅，嗱咁好啦，听到呢度咁大家都觉得咁可能系道听途说啫，即系佢吓你嘅啫，咁啱先你爸爸又有急病啦咁，咁但系咧呢个姐姐咧最嬲尾话俾我听咧就系点咧？就是、一路都 check 唔到爹哋系咩事嘛，即系去医院又唔知咩事，照过晒做过晒检查又唔知咩事咁。咁佢话咧最屘佢过咗身之后咧，系喺个头顶咧，即系头顶正中心嗰个位置咧，掹翻一支我谂系大概有一尺长嘅银针出嚟咯。嗱，佢形容真系有一尺长、哦，咁跟住我听到就觉得哇咁得人惊嘅，即系佢讲到咧就系话呕啲好得人惊嘅嘢出嚟啦，即系可能系有啲虫啊或者系好古怪嘅嘢啦，咁同埋最屘就系搵翻支针出嚟咁，咁跟住我嗰阵时就第一个问题就问啦，吓、如果有支针真系咁样，嗱喺医学角度啊，我自己觉得虽然我唔识啊，但系我起码觉得你吉咗支咁嘅嘢入去。你冇理由照唔到㗎喎，同埋我会觉得你即係吉咗落去咁入，咁你即係你諗下你 成个头 咪就係囉，咁你都吉到晒过你啲脑啊，或者好多啲神经啊筋啊血管啊咁啦嘛，所以我就觉得哇好难以置信啦，呢件事点解可以发生到呢？咁当然好多嘢我哋解释唔到啦，亦都呢一个故事呢係听之前有一个印尼姐姐讲啦，咁呢个故事呢係发生喺我而家嘅印尼姐姐嘅，我唔记得咗係表妹定表姐身上，係啦，咁所以呢、這个故事我听咗好多年㗎啦已经，咁但係我就觉得即係最嬲尾竟然係咁样啊， 跟住呢我亦都有将呢个故事呢讲过俾我其他一啲朋友听嘅。咁我啲朋友就话啦，啊，咁到底最嬲尾个女仔，即既然发生咗咁多事，咁佢嫁定唔嫁呢？嗱，你諗下佢唔嫁呢，佢又驚会唔会下一个系到其他人受害呢？咁 係冇嘅， 好似系冇嘅。我就系记得佢下一个咧，即因为佢已经过咗身咧，咁佢就真系要翻印尼啦嘛。嗰阵时，因为要翻去办丧事咁样啦，咁佢翻嚟嗰阵时咧都有讲嘅。佢话佢都有同我讲啊，佢话吓我话如果我再唔嫁咧，就下一个到我噶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咧，佢办完爸爸嘅丧事咧就即刻走咗啦。佢话点解咧？佢话原来咧，如果你唔喺印尼当地咧。佢就落唔到佢降头 过海啊嘛，你话成日都系话降头咧，有啲系过唔到海噶嘛。 我真系冇听过啦，呢个就 你未听过啊 ，Harry 冇听过。咁跟住佢就话，所以咧我之后决定咧就喺香港长做啦，就唔会翻去。 但系佢翻咗印尼一段时间噶，呢个降头师真系几慢喎，佢个动作如果真系要落嘅话，嗱嗱声啦，系咪先？我哋倾起印尼，起码都有一个星期啩。喂，你等到去翻香港，你先落唔到嘅话，喂，嘛之前做啲嘢嘛白费，如果真系去做， 你搞咁多嘢系嘛，都把握唔到嗰个时机，原来佢翻嚟你都唔知 timing 好差、啊，我系咪？ 嗱，呢一个咧就系叫做我哋咁样去听嗰个故事咧，就咁样分析啦， 好多 好多漏洞， 好多漏洞。 嗱，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冇听过话唔可以过海、 啊。有啊有啊，就话咧，如果譬如话，因为印尼个岛咧，印尼个国家系岛嚟噶嘛，系唔系一个 island 咁样？咁譬如话，你如果喺爪哇岛俾人哋落嘅话咧，快啲屋企人带 搬去巴厘岛啊嘛。 系啦，过咗一个大海，如果巴厘岛唔得，再远啲，因为佢就话咧，如果降头咧有 radius 噶，系真系睇翻佢个实力咧，佢个叫做咩？ 即系去唔得远嘅， 睇翻有几远。但系我都听过咧，有啲人话如果系好劲、好劲、好劲个降头师，真系最 top 嘅咧，你去边都唔得嘅，佢都系可以落到。 咁可唔可以转行啊？做速递啊？ 好劲啊！嗬， 即系你如果讲到佢嗰个嘅传讯力咁劲、啊，即系咪好过飞鸽传书？嗱，飞鸽传书都 有 limit 噶嘛？ 系啊，同埋你要谂下只鸽认唔认得路啊？分分钟俾人捉咗嚟做烧乳鸽咁。咁如果真系咁嘅话，可唔可以将呢个嘅能力去用去其他嘅地方咧，发展啲新兴行业出嚟咧？咁不过而家都冇用啊！而家可能一个SMS 咧都得啦，已经 系咯。 所以佢哋都要靠 SMS 嚟到做宣传咯，就系、是、听你咁讲。 冷了。 格芭比，格先生。 时候咧，我哋都有啲 announcement 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Nah, ini untuk keselamatan pemakaian alat-alat gas di rumah. Jadi semua model yang perangkat gas di rumah itu, termasuk yang untuk masak air, untuk masak sayur, semua yang portable, yang kecil, yang besar, harus ada merek GU di peralatan gas tersebut, dan itu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pihak otoritas gas. Dan untuk keamanan juga harus mengecek ya inspeksi gas setiap 18 bulan sekali oleh perusahaan gas atau kontraktor gas yang sudah terdaftar untuk melihat kalau semuanya itu memang beres. Jadi kalau ada sesuatu yang tidak oke, jadi bisa juga di follow up. Kalau seandainya ada peralatan gas yang dipasang sebelum zaman ada merek GU itu diberlakukan di Hong Kong, yakni sebelum tahun 2003, jadi untuk keamanan tolong diganti deh yang sudah ada merek GU-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emsd.gov.hk. 冇错啦，咁啊，关于电器安全嘅须知咧，如果想了解多啲详情咧，可以上到www.emsd.gov.hk， 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可以睇翻多啲相关嘅资讯啦。 Ju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penting banget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ri COVID-19 ini dan mencegah penyebarannya di masyarakat. Jadi kita kalau bersin dan batuk, ingat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dan di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pakai masker. Jadi tisu dan masker bekas itu juga buang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Sering-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kira-kira 20 detik atau dengan hand sanitizer. Di rumah,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dan jaga jarak sosial selalu, hindari keramaian aja ya. 嗯，冇错啦，咁啊都记住啦，疫情期间咧，好多嘅个人防护嘅措施啦，同埋咧社交距离啦，都系要保持住嘅。咁啊，同埋记住有限聚令啦，今日都尽量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啦。好啦，下个礼拜6点到8点咧，星期日朝早，我哋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噶 ，Barbie。